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向慈江岛龙陵郡南上里第45军民班女军民田桂福送去充满恩情的生日宴品，祝贺她100寿辰。